包子入侵方才这一波的发挥，如果发生在场上任何一个其他时刻，恐怕都无法得到专业人士的赞誉。但偏偏发生在这一刻，在这个加士战队不顾一切要拿下军魔校的时刻，他这一波发挥对加士节奏的破坏真的是相当强劲。这样乱来的打法，加士选手并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他们不想在包子入侵身上花费时间。 他们刚刚开始坚定不移地以军魔校作为绝对目标，这忽然间就转火，之前的坚定不都成了笑话？加士的几位只是没有想到，包子的打法居然会让他们这么难受，这种完全无法预料的攻击居然对他们几人齐齐产生了限制。不能坐视不理，但是这可能又是星星的一个牵制陷阱。 小时钦的决定将下了魏夏的时候，孙翔却已经抢先出手了。对付包子并不难，但难的是这时候君莫笑还未死。如此乱套的节奏下，孙翔猛然转火，空档立时被叶修抓住。君莫笑抢先一步，倒是把一叶知秋给抓了。斗神一叶知秋成了叶修手中的武器。虽然这十年以来其实一直是这样，但这次。 和那十年完全不一样。一叶知秋被君莫笑狠狠地砸下，砸向火柴，王泽毫无防备，火柴和一叶知秋在地上摔成一团。君莫笑转身又是一记天击，挑向朝他身后逼来的战斗格式。战斗格式战矛一抖，连突一断，招架攻击，二断刺激，连突中断再连战法。一年前邱飞错过使用的战法。 一年后的擂台赛上，叶修对他造成杀伤的战法。事实上，这种战法邱飞也已经掌握，此时赫然使出，招架掉了君莫笑的天机，第二次毫不犹豫地刺来。这一击之后跟上一套连击，君莫笑就足以被击杀。君莫笑的生命所剩不多，这一套连击不用太复杂，邱飞有绝对的把握。 只是所用的是一个让他印象无比深刻的技巧，邱飞的心里难免又有一些触动。谢谢，在公共频道中敲出两个字后，邱飞已经着手下一步攻击的操作了。结果，君莫笑的身形在此时陡然一沉，连突二段刺空。紧接着，君莫笑伸出的双手已经拿出了战斗格式的腰间。你还差得远呢。 君莫笑挺身后弯折腰，战斗格式头下脚上的被灌翻在地，被摔。这一瞬间，一叶知秋战斗格式加士战队的双战斗组合就已经被君莫笑接连撂翻在地。打乱加士节奏的是包子，但真正破开局面的还是叶修。真的应该早早的就把他除掉啊！ 萧时钦懊恼不已，带着无奈坚决地冲了上来。鬼焰，星星频道里叶修说道：“收到。”乔一帆回应，一寸灰刀锋一斩，地上满布的鬼阵像海浪般骤然掀起，鬼神盛宴，所有的鬼神之力齐齐释放爆发，现在一片苍茫的光影。萧时钦冲上来。 但瞬间爆发出的光影效果让他根本无法找到目标，他只能依照自己印象中的位置去做判断。结果，生灵灭的腰间忽然也被人拿住。萧时钦低下视角一看，包子入侵就蹲在自己面前，被摔。生灵灭头下脚上的也被一个被摔拧翻在地上，鬼神盛宴爆发的硝烟也在此时基本散尽。 加士战队的头像又挥下去了一个，王泽和他的神枪手火柴出局。生灵灭飞快起身，就见消散的鬼神之力当中，君莫笑、一寸灰、包子入侵三个角色齐朝自己围攻过来。萧时钦不退，手指连番弹动，生灵灭瞬间招出三个机械道具，分朝三人袭去。此时鬼阵全爆。 他的机械道具总算有了驰骋的舞台。砰砰砰！君莫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瞄准，扣动扳机，接连三声枪响之后， 就是三声爆炸。生灵灭刚刚招出的机械道具在瞬间就被叶修用精准的点射打爆，一寸灰月光斩瞬间扫到，萧时清连忙操作着生灵灭转身闪让，跟着脑后重砖，包子入侵的板砖。萧时清真的快疯掉了，这个包子有时乱七八糟的，完全不知道和队友寻求配合，但偏偏有时候却又会钻入死角完成致命的一击。星星的每一位选手萧时清都有研究过，有关这个包子他真的不知该如何去描述，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选手，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会些什么。看上一场比赛，这样的战术配合他似乎是很娴熟的，但是到了下一场比赛，这样的战术配合中他却又华丽的不知道跑到哪儿去呢。萧时清的战术手册上有关包子的内容是写了又抹，抹了又写，写完了又改，实在是每一场都有新发现，每一场看到的内容都不重复。最终萧时清的战术手册中有关包子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没有变更过，极不稳定的一名选手。是的，这就是萧时清对包子的最终定位，而这场包子的表现也很对得起萧时清的定位。但问题，定位是定位，定位之后如何对付，萧时清没有战术方面的手段，因为这个家伙无法去预测，所以也只能见招拆招了。结果最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家是被包子给打乱了，而后就被叶修给拆了。而现在萧时清自己因为包子的一记板砖被控制了，君莫笑和一寸灰的攻击不失时机的就到了，杀得生灵灭东倒西歪，要不是孙翔和邱飞及时过来救援，萧时清真怀疑自己就要被一波带走了。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一到，星星三人立即退走。 咬住，萧时清叫道。 鬼神盛宴之后，场上特别干净，发动冲击无疑是个好时机。萧时清的生灵灭一边压上，一边很注意对一寸灰的攻击打乱。召唤鬼阵都是吟唱技能，抢先一步注意控制，会让阵鬼十分难受。除此，还有那个包子入侵，萧时清现在几乎有一半的精力是放在这个家伙身上。绝不能再让这个家伙乱七八糟的就把局面给搞乱了。萧时清一人盯住两人，目的自然是为了给孙翔和邱飞创造机会。在萧时清的掩护下，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这对组合再度朝着君莫笑冲了过去。君莫笑趁着刚才鬼神盛宴爆发的时机，明显给自己刷了些许生命，血线被拉到了8%。但是面对家世这两人，他依然还在一波带走的范围内。如此局面，叶修还会上去和这二人硬拼？当然不能。君莫笑开始带着二人各种走位。萧时清一看，顿时头大了。猥琐流，在最需要争分夺秒的时候，叶修开始了猥琐流。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毕竟是近战之夜，而君莫笑拥有远程火力，打起猥琐，这两人想追上，那绝对不是分分钟的事儿。萧时清看了眼时间，略一盘算，应该差不多了。家世的团队频道里立时跳出一条消息，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在紧追君莫笑的途中突然变向。上帝视角的观众各种恍然，这两人是接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去了。地图上的换人区分布在哪里，萧时清自然是很清楚，之前那一点判断错误自然已被删除，那么这次这一点大概就八九不离十了，否则在其他的点那未免有些太远了。这一次萧时清没有猜错，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这一变向真的准确地朝着星星战队的小手冰凉迎了过去，两人冲出没几步就已经发现了小手冰凉的身影。 但在他们的身后，星星战队的三个角色却是饿虎扑食般的冲向了萧时钦的生灵灭。居然不去救，萧时钦诧异。其实他没有想着能多简单的就把对方的牧师击杀掉，这可是星星走向胜利的最大保证，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守护。不过那样的话，家世就成功对星星造成了牵制，有了需要守护的目标，那行动起来受到的限制就会多。而在这救援过程中，拦截叶修，击杀君莫笑，这才是萧时钦希望达成的主要目标。但是他没有想到，星星居然没有人去理会牧师，居然在这时候向他的生灵灭集火交换。萧时钦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交换完成虽然是三打二的局面，可是君莫笑却已经只剩这么点生命，这不是他这个散人的治疗可以翻转的局面。三打二对他们来说风险依然很大吧，他们仰仗的是什么？镇鬼的控制吗？镇鬼的控制是强力，但问题是鬼阵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击杀了星星的治疗后，在时间上家世会宽松许多，这种局面下两个战斗法师这样的强力角色还是有方法强冲鬼阵的。萧时钦想不透，但他也不能停下来白白送死。生灵灭匆忙跑路，结果立时发现叶修之前的猥琐已经将角色猥琐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他此时可以逃走的路线恰好被君莫笑钳制住，是有准备的。发现这一点后，萧时钦心里更不踏实了。对方有准备，这意味着眼下的情形在其料算当中，他们是有把握的。就在这时，萧时钦赫然看到频道里孙翔嚷了一句：“我去，这牧师跑得好快啊！”